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天色已黄昏，脸上还有泪痕，如果从此不过问，不想对你难舍难分，是否也就不会心就不会疼，颤抖的唇等不到你的吻，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害怕一个人，为何不肯轻轻划我一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为了你我情愿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继续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啾啾。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梁咏琪的一首《短发》。其实梁咏琪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一直是清纯的玉女形象，而且有高贵逼人的气质，非常受歌迷青睐。90年代呢，她的一首《短发》也是唱得荡气回肠。那个时候还留着青涩学生头的梁咏琪一下子就窜红了，成为了歌坛玉女。大大的眼睛，细碎的头发，清纯的模样，现在看起来依旧能够让我们眼前一亮。那这样温柔的女生的声线确实是让很多人都无法抗拒的。那除了梁咏琪之外，还有一位男歌手的声音同样有这样的魔力，他叫王晰。从新歌赛到我是歌手，王晰一直是凭借着自己惊艳的嗓音征服了很多很多的人。他的声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想大家自己心里都有一种描绘。那如果用文字去描述的话，我觉得它就像一杯甘醇的红酒，让你品下之后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也有人说王晰的声音像昏黄的灯光下和爱人跳了一支舞的感觉。那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贝加尔湖畔》，这首歌李健也有一个版本，但是王晰这个版本跟李健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李健给我们的是一种诗人般的潇洒感，那王晰应该是那一种午后和爱人窝在沙发里晒着太阳的享受，很浪漫。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雪容不下那温柔。这一生一世，这时间太少，不够证明融化冰雪的深情。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 割裂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仅仅一切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69微笑提示。提示 欢迎收听本期969微笑提示，我是昭昭。你能在微信步数的榜单里找到自己在什么位置吗？不得不说，自从微信运动成为了社交计步的软件之后，真的是火了起来，大家都成为了朋友圈里最能走的人，恨不得每天在微信运动的数据当中霸占前三名，大家也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双腿，以万步为目标，有空没空的都要走两步。好像听起来大家运动起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还会在网络上看到类似于女子暴走15天出现关节炎，老太太10天走路膝节受损的消息呢？969微笑提示，我是昭昭。其实走路同样需要科学。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显示10000步，其实并不等于你运动了10000步。那首先从科技的层面来讲，手机记录的步数呢是根据位置重心变化来记录的，所以说误差很大，没准你坐起来到站起来，可能手机就帮你记录了走了2步。然后从运动的层面来讲，你的有效运动呢可能是在这10000步里根本达不到1000步，因为真正的有效步数应该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运动的心率。根据中国人目前的健康建议来说，成年人每天应该累计进行相当于步行6000步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可是有很多朋友的运动量并不能跟上我们身体的状况，反而还有很多的朋友呢是根据微信运动来计算自己运动量的。那当然了，这是有些偏差的。而且呢，还有一些体重很大的朋友们，或者是有关节炎的朋友，以及没有运动基础和体能较差的中老年朋友，虽然他们有着向往健康的热情，但是由于走路的姿势错误，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今天的微笑提示同样也要提醒你正确的走路姿势。首先，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想象有根绳子连接着头发往上提，下巴抬起，两肩自然向后拉，这样的走路姿势首先是正确的。那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微微前倾，用大腿带动小腿，足底接触地面，手臂同样也要自然摆动。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在我们准备快走之前呢，一定要抽出5分钟的时间来热身，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关节，增加关节的活动度哦。有效的运动、有效的步数加上有效的训练，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生活和健康服务。那如果说您没有固定的时间来快走，可以利用你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做点运动。健康生活习惯的改变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而不是一时的。有了这样的习惯，健康的生活也就离你不远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思，拒绝等寂寞的日子，放得开看不见未来。爱难道假装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多出去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美。美好的风景能让你忘记一切的烦恼，没有去过但是又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一定要记得趁早去哦。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很多人想要旅行都是等到晚年有清闲的时间才会选择出去走一走，但其实那个时候体力就未必能跟得上你的心了。希望你在2018年的计划当中也能够加上旅行这项计划，别让生活在原地停留太久。 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却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已不能多爱你一些。

走过荆棘，只为自由之地。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我看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 是很安静来交换你无人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陪你的爱一直很安静，除了泪在我的脸上任性。原来一份是用来说明 提到早期的中国香港乐坛，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像张国荣、谭咏麟这样的歌手，但是还有一位似乎早已经淡入了视野，他就是钟镇涛。1987年，一首《让一切随风》火遍了大街小巷，让他成为了在大陆都非常有影响力的香港殿堂级歌手。那和陈百强、林子祥这样比较注重音乐创作和铺排的歌手一样，他也是受到很多歌迷的欢迎。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让一切随风，其实原唱是一个日本歌手，后来由黄沾填词，钟镇涛翻唱成了粤语的版本。其中的那一句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梦里风，加上钟镇涛撕裂的嗓音，好像能够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息，瞬间直击到你的内心最深处。

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照样戏水。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创业者一定是有情怀的，首先就是他的这个公益思维。就像摩拜的创始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为了事业奋斗，不怕失败，就算失败了，就当我们做公益了，让很多人有条件免费或者说很便宜很方便的有自行车去，解决了交通问题。 事实上，无论你多大年岁，你一定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新女人，星星的星，就是不应该因为30、40、50年岁的增长而让自己不停地贬值，不停地老去。你应该活得像妖精一样。 我们不装不吹，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运动呢，在孩子的心灵的成长方面，做更多的贡献和努力，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其实这个运动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讲，已经不是更高更快更强，而是说希望它能够惠泽到更多的孩子，甚至让更多可能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新年愿望

忍心才决定要等你。我眼中的泪没掉过一滴，只是随你背影慢慢都流进心底。我等你半年未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不知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要等你要证明自己，我可以心底，也可以当你只是路过的人而已。我等你半年未期，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你应该已经和他公开在一起。要等你要证明自己，我可以心底，也可以当你只是路过的人而已。爱到痛知己才需要一段等你的险情来遗忘自己。 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心碎是一种艺术。那听一首老歌，哪怕是苦情歌，也会在淡淡的哀愁里品尝美丽的味道。而歌手童安格呢，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明白心碎是一种艺术的艺术家。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所演绎情歌的那种超凡的功力真的是让我们见识到了，而且他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度。那个时候的歌迷都非常的喜欢收藏磁带，我想你也应该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就是把自己喜欢的歌手的磁带买回家，然后反复去听。童安格的歌就那样静静地通过录音机流淌出来，那个时候戴着耳机听到他的歌声觉得是一种享受。而童安格也陪伴了我们度过了斗转星移和冬去春来。 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 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那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依然要提醒你，你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关注我们，并且在线收听哦。90年代呢，四大天王是非常的当红，谭咏麟依然也是一块金字招牌，奉献了非常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像一生中最爱、再见亦是泪、讲不出再见、飞马等等。那在1996年，谭咏麟也是获得了香港电台颁发的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他也是香港唯一一位用歌手以及乐队的身份两次拿到金针奖的歌手。谭咏麟唱歌唱得好，这点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其实校长呢也擅长创作，尤其是作曲，很多首脍炙人口的金曲都是由谭咏麟个人创作的。那比如说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七彩梦》，虽然不是他的主流歌曲，但是这一首歌由谭咏麟作曲，非常非常的好听，一起来听歌。

随时随地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我想开车的人都知道让速不让道这个道理，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如果后方车辆想要超车，你宁可踩刹车降速让他超车，也别随意更换自己的车道。如果因为避让超车而变道引发了事故，那责任只能自己承担。如果大家在开车路上碰到大货车，大部分人都会离得远远的，毕竟大货车在交通事故当中的杀伤力太大了，尤其是在高速路上的大货车本来载重就大，而且在高速路上速度又快，有些汽车在碰到大货车时嫌它开得慢，总想超车。大货车在面对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如果采取紧急刹车，强大的惯性很容易让大货车侧翻，因此很多货车司机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现在的一些大货车司机会选择把损失降到最低的方法，如果遇到那些违规变道超车等影响自己驾驶的汽车，他们一般不会紧急变道，更不会急踩刹车，而是通过适当的降低车速让货车慢下来，即使会把前面的小车压扁，他们也不会冒着让自己的货车侧翻的危险。而货车一旦侧翻，对货车司机来说造成的损失相当高，不仅会对货车上的货物造成损坏，而且会威胁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且违规变道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事故，责任也得由自己承担。因此碰到违规驾驶的车辆，有很多的货车司机会选择适当的减速再撞上去，大货车的车险也是比较全的呢。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对于大货车司机的这种做法，很多人是褒贬不一的，所以咱们自己开车能做的就是远离大货车，规规矩矩的开车。 心中定只有你能监控，被你目